左右。我不怕风雪的寒冬， 虽然路途漫长遥远，我默默想你陪伴，留下真情祝福永远，让我们有同样的梦幻。 有你有我，这世界 有你，有我。

因为我的心也为你在哭泣。 是谁知道明天的

下爱的种种理由，每次听起来都是很落寞。